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 来吧朋友们，在今天星期天的晚上，欢迎各位准时啊锁定收听我们的广播，还有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就是漫游嗨翻天，好久不见，我是否瘦了？晚上好，我是徐克。 你不要重点关注这个是否瘦了吧，渴望大家能够给他这个回信啊，希望能够听到他想听到的答案。 没错， 哎呦我的妈，这个耳机 啊，你这个你这个五块钱磁带的主持风格依然犀利。 看来我是瘦了，这个耳机都这个掉下来了， 啊、还能这样？ 嗯， 那你要说小义岂不就更瘦了？耳机都戴不上去了。 那是头大。 哎呀，这个 来小姨， 可能小姨最近一直没注意到鸡、 啊、 头大。 那、 这 个 很久没见了， 招呼对对。 哎 ，Hello， 大家好，很久没见了。然后那个最近呢，也是工作上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这个连这个称呼也给我变了。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最近改了一个这个微博的 ID 啊， 叫什么呢？ 改成叫毛豆 Plus。 不是你这个 对 毛豆 是不是差别有点大是吧？ 对呀、啊，为什么就变成毛豆？ 对对，因为也是这个工作的原因换了一个平台 啊， 啊，然后重新那个准备从头开始也是 是 对对对对， 好多人都说好久不见小易。 哎呀，对， 很多人说、 哎、反正叫我什么都可以，无所谓啊。 对， 很久确实很久不见。 毛豆，我们花生米、啤酒，这就来喝上了。 对，这是一个茶话会直播间。 嗯、 对， 那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982漫游嗨翻天啊。 是，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直播也是可以同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在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还有人说毛豆普拉斯，应该我觉得啊应该是咱们某水果手机那种 plus， 就是英文的吧，应该是 PLUS 那个是吧。 Yeah plus 毛豆 plus 啊，欢迎大家微博搜索。 对， 不如在微博上跟我互动啊，这是我的 KPI。 好啊，然后很多人说小易这个麦有点狂躁啊，现在应该好。 对对对， 现在应该好了，对 吧， 现在应该好了，然后各位，你们这个许久不见啊，对游戏界最近有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什么所期待的？不知道你们现在最近从这个王者荣耀是不是打到手游吃鸡了呢？啊，说到这个手游吃鸡，我说实话，第一次启发也是由于这个小易啊，启发了我玩这个手游吃鸡。 没错， 啊、 小易在这个手游吃鸡里还是比较刚的。 主要是这个长期在这个王者荣耀的阴影下被二位 carry， 是吧？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自我更加擅长的游戏。 那一会儿我们要展示一下哦，看有没有这个 水友愿意。哎，对，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真的。 对，看有没有水友愿意当我们这个空缺的队友啊。 对， 四排 下半场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手游吃鸡神器，我最近这两天在家一直在尝试，非常好。 哦，这么厉害啊。 是这个吗？ 这个 哎，镜头可以拉近看一眼，这个 看我新换的钥匙 链。这是什么？哇，太犀利了， 一把神枪。 是M4 是吗？ 对，一把满配 M4。 你可以放近一点，大家再看一眼。 找一个垂直握把啊、 哦， 然后配的一个二倍扩容 垂直握把，是不是让你给掰折了？ 同时还有这个护头神器。 哇，这个头盔可以上下掰吗？ 这个、真的买了呀？ 怎么样，酷不酷？ 这个很久之前我就看有人那个在网上看到过，我觉得这是得多中二的人才会买呀，没想到真的有人买、 啊、是吗？ 原来就坐在你中间这个 五块钱磁带的 人， 果然不是名不虚传。 我确实最近那个吃鸡的周边特别多， 嗯 啊，然后包括很多那个就是之前看到就空投箱，然后空投箱出了很多那种零食大礼包，就把各种零食放在空投箱、 啊、放在里边是吧？ 啊，对，然后好多网红也在卖。 哦， 感觉莫名其妙的打了一波广告。 我感觉网红都是能跟上潮流， 对， 都是能跟上节奏啊， 而且是引领潮流吧。 而且最近特别搞笑，就是你现在去讨这个某个电很多电商平台上去搜啊，就各种这种你搜吃鸡神器、 嗯、 啊，或者你搜吃鸡相关的东西，跟很多跟吃鸡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东西全能上去。比如我前段时间搜了一个这个吃鸡的这个汽车模型， 哦， 然后我想象当中的就应该是那种还原度很高的，什么有这个吃鸡里面车大虾呀，或者是什么那个 啊， 这个 大面包啊，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车。嗯，然后后来发现就是各种那种小朋友玩的根本不像的、 哦、 关键词里面也加入了这个吃鸡、 哦、 这都是蹭热度现在、啊 哎、对对，是疯狂蹭热度。 所以这个吃鸡还是带动了很大的 这个 流量、 哎、吃鸡 这个 热度非常高。 嗯， 对，其实说到这块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于最近游戏有没有这个持续的关注啊？小易，你也是稍微跟我们讲讲，你说除了这个手游、 嗯、 啊，比如说《王者荣耀》，其实也有很多人引流到手游吃鸡了， 没错。 变化之外，那在端游和主机游戏目前有什么可以盘点一些？ 啊，端游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吃鸡游戏的国服没有上嘛，对吧、 嗯？ 然后这个原因也挺多的啊，然后可能接下来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厂商也会积极推进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呢，目前看下来。 我们已经看见皮肤了是吧？ 对，就是不，但是那个一直是这个国服上，不是国际服上面的，是在 Steam 上的嘛、 啊、 对，所以说可能 真正等到出国服的话，就算出了也会出第一个版本，肯定是只有这个最原始的那个地图的。然后皮肤具体什么时候会上也不太清楚，但是目前来说呢，就是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游戏内容需要一个审核的过程。 嗯 啊，等到它这个国服出了之后啊，可能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剩下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更多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堡垒之夜》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 对， 我上周我跟你说过 的。对，因为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堡垒之夜》的那个主播直播啊。我真的，我跟你说，那个游戏太有点有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两个人在打的时候，那个人就在修房子，你知道吗？现场修盖房子特快，有一个队友倒下了，他就盖一个毛坯房在队友旁边，给他围起来救他， 哦， 然后这边还可以抱毛坯房弄自己，然后啪啪木头弄成那个墙，咕咕就开始盖。那个游戏特别慌张，你知道吗？就边打边盖，边打边盖。 对，它比这个吃鸡多了一个系统， 啊， 建造系统，就是它可以一进游戏之后就是所谓开局一把敲，你知道吗？ 但它的规则呢，最后胜利者也是 规则就是跟吃鸡一模一样。就是百人逃杀的模式。 哦， 哎，那你说我要建一房子，我们就一直躲房子里的呢？ 因为这个房子是可以被摧毁的， 它也会缩圈，除非你一开始就建在这个天命圈里， 啊，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是这个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可以被打爆的。 嗯， 啊，就是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游戏它等于就是会更丰富的一个玩法，就是说我可以不仅仅是需要靠射击，就而且它再加上就是这个堡垒之夜这个游戏呢，它可能画风上比较是偏卡通一点的， 嗯 啊，所以说它可能整体上就是那种游戏的乐趣更突出一些。然后像这个绝地求生的话呢，它可能更多还是集中在一个射击的精准的操作上面，所以一个更偏向于这种竞技类的游戏。然后堡垒之夜的话可能就是更好玩一点，单纯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比如说找几个朋友随便玩一下，而且那个堡垒之夜的节奏也会更快一些，大概可能一局就十几分钟。 嗯 啊，绝地求生你可能打到最后的话，你如果要吃到鸡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或者更长啊。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好像难度还挺高，一直忙着这个盖房子，然后就被人一枪爆。 盖房子操作还很简单的 啊， 很简单，它那个有快捷机键，应该是摁 Q 吧，就是默认的话，然后 Q 然后摁击 就迅速建一个， 就可以盖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有水泥的墙，有木头的墙，有砖墙， 对，有特别多的那 里。记很多这个键盘的操作， 哦，速度 没有，它是这个快捷，就是有快捷的那种键盘， 啊， 就直接让你去搭建好。 嗯， 是， 对。 哎，刚刚说到这个皮肤啊，你们俩怎么看这个皮肤的这个事儿 啊？就各种，然后以前有个游戏叫《奇迹暖暖》，对吧？现在叫《绝地暖暖》吧。 声称是吧？这个 也不是要黑谁嘛，就是说，我之前看了很多这个开箱子的视频， 嗯， 对， 啊，确实有很多主播啊。然后这种这个土豪啊，大概开了反正上万也有，然后嗯，好像看他们的意思没开到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 哎，开枪那个皮肤是不用花钱开吧，就是拿游戏里钱就可以是吧？ 但是你那个开到后面没钱了，你要买钥匙的话还是要充钱。 那都有需要用钥匙开的枪皮肤是吧？也是， 嗯，对对对， 哦。 但是我觉得皮肤这种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某某秀 啊，对啊，就是这种类型，就是类似这种吧， 就 是，啊， 对，就感觉好像失去了那种逼真的感觉 啊。其实也还好吧，就是 个性化嘛，就是一人一把枪。 但我就觉得有一，就是这个，因为确实更新完之后我还没有玩哈，我不知道现在就是这个皮肤，比如说你在你使用之后，然后那个比如说你把一个有这个金皮肤的人给这个击败之后， 啊， 你捡他枪是不是可以用他的皮肤？这个， 好像可以， 好像是 可以， 好像是可以的。 就更新之后， 就比如说咱们仨，你是土豪， 嗯， 然后我们把 M 四全扔地上，你全捡一遍，我们再捡起那 M 四就带皮肤了。 啊，真的吗？ 对，就在当局游戏中是这样。 哦， 现在但是手游吃鸡还是没有皮肤的哈。 没有。但我觉得这个出也很快吧，而且我觉得手游吃鸡出了之后，应该会有很多人买。反正如果出的话，我可能会尝试着开几个。 啊， 嗯， 哎，而且我觉得他如果要是跟那个王者荣耀一样加皮肤的话，他会提升战斗力，我觉得会吸引更多人吧。 啊， 那就不公平了。对，那就不公平， 成了一个完全氪金的游戏。 这个就是虽然你感觉你这么一想哈还挺好的，你买了皮肤就可以增强，但是你要想肯定有人比你有更有钱的吧， 嗯， 对， 算其实要不就是你只增强一点点，就是你看像王者荣耀它其实只增强了大概 10% 嘛， 嗯， 对吧，十点或者是那个生命值是100点嘛， 就是 很少啊， 很微妙这个， 对对，它对于游戏本身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对， 不会有太大影响，所以其实也还好。 嗯， 那 这个咱们也有这个网友就说，哎呀，我看到很多就熟悉的朋友啊， 嗯， 还是丫丫啊、池深啊、小林啊，这， 嗯，好久 很多咱朋友是，池深也说这个蓝洞就是不明白，说拉动这个游戏是游戏体验，不是皮肤， 嗯 啊，说这个，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就是有时间去设计皮肤啊，真的还是先把这个 服务器先 挂，服务器啊，对啊，对对，服务器是最关键的。 这个、 对你有时候被 我们上一次我们一定要讲一下我们的亲身经历，对吧？ 来，小 一 来讲、 这个应该是一周前吧， 对， 一周前这个我跟许可啊、然后还有李可一起这个去网吧的时候，哎呦，就会遇到很尴尬的卡服的状况。我们刚刚到网吧，哎，然后这个座位都还没有坐热呢，是吧？对， 一个小时的网费全都用来进入游戏，哎、 等对等服务器啊， 没错，这个确实让人有点。 而且那个礼拜好像就是那天晚上，那个《绝地求生》还上微博热搜了， 啊、嗯， 就因为卡服务器。 那个晚上，反正我至少很伤心。 而且我觉得这个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皮肤吧，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与其它想办法出这么多皮肤，还不如出一些新的地图，我觉得会更新。 地图那个 说要有一个新地图、 那个、 是吧？ 雨林地图也快上了，应该。 嗯。 对，然后我现在嘛，主要还是说实话，这个玩端游的时间比较少。 嗯。 我还是更多还会玩手游上面的啊，然后我觉得好像手游应该也快更新新的那个就沙漠地图了吧？ 嗯。 对，我觉得最近反正玩手游玩的比较多一些。 哎，你觉得手游跟端游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其实我个人这么觉得，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也看了那个就国外媒体那个 IGN 对这个手游的一个评测、比较详细的一个这个报道，就是除了还原度比较高之外，其实手游是有一些它自己的特点的，就是比如说它有很多专门针对于移动端你操作的一个方便性的一个调节，比如说自动的这个开门捡装备， 对 啊，对对对，那当然可能有些玩家觉得就比较硬核的玩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有些操作自动化之后是一个很傻瓜的操作，对， 啊、 但是其实还是就是它 确实方便很多， 对对对， 还有自动安配件，它捡起来之后自动给 安，对，自动会安装，然后自动的去替换这个配件的优劣，但是你可以提前也可以自己调整就自己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最近新出了一个就是跟随跳伞，就比如说四个人，因为你想手游的时候就在手游里面你想控制跳伞，就是说四个人想完全落在一个点的话，其实是需要比较高的配合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可能大家玩手游的时候不会那么集中，注意力不会那么集中，就偶尔可能会比如说稍微从游戏当中跳出去一下，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可能开这个跟随的跳伞，就会比较好。 对，经常看到有一对特别整齐的一排，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跟随这个，而且看到一排人落到我面前。 对， 你说瞬间慌张， 有一些东西 瞬间慌张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标兵是吧？一排标兵。 对，就是这些细微的一些东西吧，可以说就是。因为手游吃鸡应该说就是还原度最高的两款，然后当中有一款，对，然后就是刺激战场这一款。 是，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就特别好奇。 反正是这样子，我身边采访了挺多朋友的，就是有的人玩这个就是 刺激， 这个刺激呢，就是说或者是玩这个全军的话，其实都是看周围的人玩哪一款比较多。就比如说，咱们要是都玩刺激，可能就大家都玩刺激。 对 啊，就比如说咱们都玩全军的话，那可能比如说你偶尔有个朋友过来， 哎、 你可能他原来玩刺激的，那你们都在玩全军，那我也玩全军好了， 对对对， 无所谓，因为手游其实更多的还是跟朋友一起玩。 嗯 啊，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算是缺点的，就是 FPS 类游戏在手机上的那个射击体验、瞄准体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所以我一会儿给你介绍一个神器。 哦，是吗？ 对， 难道说你能插上鼠标玩？ 那我也很期待小易这个。 这个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有的几种啊，就是除了你在电脑上用电脑端开这个，因为你用电脑端开的话，其实你就相当于用的是这个 PC 端 PC 服，就是那个你进 PC 服的话，所有玩家都是 PC 服，所以你等于来说你没有任何优势，只不过你在电脑上玩这个手游而已，那你还不如去玩端游嘛，对吧？那这个剩下我说几个我之前看到过的，大致上分为三种啊，一种呢就是辅助类型的，一种呢是这个仿真这个这个有一个大概枪械的一个这个外观，对，但不是那个真的是枪的一个形状，它就只不过是一个那样的手柄，然后呢它把手机放上去，因为这个游戏不是带体感的嘛，带这个重力感应的嘛， 嗯， 你把重力感应开开之后呢，它那个在这个手柄上面呢会包括有你的前后左右的移动键，然后你可能射击瞄准的时候就更多是依赖于你的体感，比如说往左右瞄准，对，然后 方便很多的，这个 它比你用手那样去滑屏幕的话呢，最主要解决的是一个你能够解放你的屏幕的一个视觉，然后以及双手，它的那个射击键就是扣扳机啊，就有一个这个手柄上有一个扳机键，对，所以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这是一个。但这个设备我之前看好像是300多块钱，相对贵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呢便携性比较差的，就是有一个盒子，有一个小盒子，有一小盒子呢，然后你可以接到手机上，然后呢它相当于是一个这个鼠标键盘的转换器，然后你再从这个盒子上呢接鼠标和接键盘，然后有一个这种半键盘小键盘，就是大概 其实有点像 那 个那 边 有点像端游电脑上这个手机模拟器是吧？ 对，有点类似于那个感觉，对。然后但是它属于外接的，外接一个鼠标，外接一个键盘，然后你全部设置好了之后，其实等于你那个操作一定是最好的。 这就厉害了。 那个大概普遍的价格是100多到200多，不等。 但是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失去它手游的意义了？ 然后还有 为了随时随地 还有一类呢，就是最便宜的，也是我个人感觉便携性最好的，在我手里。 来， 这两个 拿出，哇，这什么东西？ 这么早就亮出了 你的神器， 来，你给大家看看啊！现在 不应该留一个 下半节 吗？ 下半节再给大家 讲解 具体怎么用啊！这如果大家有朋友经常玩的话，肯定也会经常就应该会用到，会知道这个东西。 哎，你这个东西说实话， 看起来像个手机支架的感觉。 我好像大概知道了什么，因为好像之前玩王者的时候就有人拿这个。 类似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 弹幕有朋友说，那就相当于变相开挂了呗。 对，可以说是算是物理开挂吧。其实这个东西严格来说算是物理开挂，就是 其实 因为它属于破坏了你最基本的一个手机操作的一个操作嘛。对，但是它又不属于开挂，是因为它并没有改变游戏内的公平性。 嗯， 是。其实你要说到很多物理开挂，我记得最早微信出小程序那个跳一 跳 的时候 啊，对对对， 当时那物理开挂很厉害，就把左上角那个成绩给你蒙住。 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最原始的时候，正好咱们之前聊过。最早的这个物理开挂就是那个那会儿打 CS 的时候， 啊，中间画个红 心，先开个镜，开个镜，然后画个，对，你画个镜完了再标个心在那儿，对吧？ 对， 拿铅笔画个点在那儿，你再把镜关了，那盲狙其实就这么来的嘛， 对 吧？ 哎，刚刚有人说我眼力非常好，那没错呀，你的这个字的颜色在我们这儿显示是黄色的，和我 不是，关键是对丫丫嘛，是吧？那怎么，可是姐怎么也能看到你？ 没错， 对 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这个刷弹幕互动啊！再说一遍，我们这个直播呢是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啊，以及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小易啊， 是 希望大家来看看小易的芳容啊， 芳容，看看我们仨最近。许久没见，是消瘦了还是 只是变得圆了而已？ 只是变得圆了一点啊！ 对 对 对，春节之后回来第一期嘛，对吧？ 啊， 虽然话说离春节已经过去很久了， 是 是啊，感觉都到下一个春节了。 那都说到这儿了，咱们在上半场最后，咱们先给大家预告一波啊，咱们在下半场将会请小易首先给咱们讲一下这个。物理的这个外挂到底是什么？ 外挂部分， 啊，不是 带引号的 辅助便携的一个， 辅助便携的一个很方便玩手游吃鸡这个小设备是什么？另外呢，我们下半场会请小易大神带我们两个非常不会玩的小白啊，去体验一下这个 哈 这个手游吃鸡啊。将来，因为我们现在我跟你说啊，漫游嗨翻天不一样了，青年广播也不一样，为什么呢？有钱了。为什么说有钱了呢？现在你知道吗？原来我的手机只能我当时，你们还记得当时直播王者荣耀吗？拿着这个摄像头啊，我一手举着摄像头，一手在那搓这个王者，然后还得给大家编讲解。当时我感觉我脑力三个挂都在开工。 而且当时那个徐哥最经典动作就是用嘴叼着摄像头。 对 啊，第一视角 是 拍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跟你说都是心酸泪啊！啊，今年总算是这个青年广播啊不改变了。现在呢，可以这个手机屏幕直接连接 读屏了，是吧？ 啊，对，读屏了， 六六六六， 我活到了21世纪啊！ 大家直播间也带播节奏，刷刷礼物吧。 我还想，徐克咬的那个镜头是不是被他口水泡坏？ 现在好像 换了一个镜头， 对。好，反正下半场会给大家直接直播这个手机的这个画面啊，手游吃鸡。 哎，那个手游吃鸡是不是也可以邀请这个路人和这个网友来？ 最多只有四排吗？反正 最多只有 再要求一个，再邀请一个这个网友 啊。对对对，啊，都666啊！谢谢大家啊，我们这个真的六啊，就像我为大家第一次演示吧这个设备。 哎，要不然小易，你再展示一下你那个辅助外挂，看有没有。 哇，这666还能这么刷呢？这个太炫了！ 看有没有网友能够猜对的 啊？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 啊。 嗯，然后大家看一下啊，是这样一个两个小黑色的类似于支架的东西，是一个这种三条腿儿，两个三条腿儿的东西。 三条腿， 大家直接截图搜索就可以了。 好， 对，这个非常这个东西哎特别多。 对， 我一天无意之中看到的。 对，我觉得咱们上半场剩最后2分钟，再来说说你们最近两个月听到的音乐吧。 啊， 因为玩游戏必须少 音乐。我稍微再啰嗦两句，那什么，那个刚刚你不是说还有说那个主机游戏吗？ 对， 主机游戏最近那个叫什么来着？ 有什么更新了？ 我只记得它的英文了，就是 Far Cry 5，就是那个有一个对，然后特别火最近。 啊， 是 什么 玩？ 是什么什么类型？ 孤岛危机好像是孤岛危机5吧？ 哦， 对， 就是冒险类的是吧？ 是掌机游戏还是电脑 ？PS 对 PS 上面的，Xbox 上面的。然后那个还有 规则是什么？怎么玩？ 就是那种沙盒类型的，就是你就是类似于角色扮演那种嘛，对，但是也没有什么升级什么，就跟那个 GTA 5这种差不多。 孤岛惊魂有人说， 对，孤岛惊魂。然后还有那个我昨天刚看了那个电影叫《头号玩家》，然后也特别好玩，这个电影。对，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是跟游戏非常关系非常密切的。

啊，欢迎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来到我们的下半场。各位好，我是曲可儿。 哎，大家好，我是李可啊。新鲜的调频啊，我们这个活跃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这个手机吃鸡。如果您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开饭厅"，或者在您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看我们的这个同步视频直播。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开启这个手机吃鸡模式啊，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来参战啊，来观战啊。 对。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依然是我们帅气的小易，也就是微博这个毛豆 plus 啊 ，Hello， 是吧？小易刚才在为我们上半场留了个扣， 哎、 你下半场给大家讲讲， 哎，我已经这个基本调试好了， 好， 嗯， 哎，现在这个大家看我这个手中的手机 啊， 哎， 那这有什么用呢？这个、 哎、这个 已经架上去了， 已经装上去了。 啊，那这个是怎么用的？ 装上之后呢，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呢，相当于把这个两个触点呀，变成了上面的这个耳朵。 嗯， 这样的话呢，我在玩的时候，我只要这样按这个耳朵， 哦， 它就相当于直接可以按到屏幕上的触点， 其实就像 PSP 那种感觉 啊，对，就会像这个游戏手柄当中，它相当于可以，就比如说原来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操作的画面， 嗯， 比如说我这里，我进入自定义面板之后呢，原来它最开始的初始设置是什么呢？初始设置是其中有一个射击键是在这里的， 嗯， 然后呢，这个射击的时候有一个瞄准键是在这里的， 嗯。 那么现在我呢，把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设置之后呢，就是把这个一个射击键调到了这个上面这个触点的位置，就这个按键触点的位置。 嗯。 然后呢，把这个瞄准键呢调到了这边，也是一个触点的位置。 哇。 那这样的话，我就相当于当我射击的时候，我就可以摁这个射击，摁这个瞄准切换和不瞄准。 大家说你太溜了。 那你前面这两个键是干嘛的？就 是。 是 不是很溜？ 屏幕上的两个键是干嘛的？ 就这两个吗？ 嗯， 对，这两个就是我可以用手，就是用这个用两个上面的手指，就是原本只是握住手机没有用的手指， 嗯， 去操纵射击和瞄准。 哦，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两个大拇指一个调方向，一个调视角，就完美够用， 解放了你。 对，就是要不然的话，我所就是要不然原来所有的操作都是用大拇指完成的嘛， 都是两个大拇指， 对吧？你就很难，比如说一边移动一边去瞄准着射击开枪， 没 非常难。哎， 这波操作可以给一个。 对，那这个呢是就是有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呢，我之前也研究过， 嗯， 但稍微有一点点别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三指操作，就原来是两指嘛，两个大拇指操作，那三指操作是什么呢？就是我想把这个拿下来一个，就是一样的，你把这个射击键，这射击键不是可以调吗？看可以看得到吧？ 嗯， 那这个射击键你把它放到大概这个位置，这样的话你去拿这个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上面的这个手指去点射击，然后呢这里呢去移动。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你刚刚那个感觉更舒服一点 啊。对，就是我刚刚那样，就是当然了，用这个东西是最舒服的。 哎、 嗯、啊，一定是用这个东西。 咱们 而且它用起来特别简单， 单说不如练。 啊，其实就是还是让它触屏幕， 啊、 只不过隔了一个那个东西。 对，就装上去就行了。 哦， 啊、 来吧，各位。 可以， 咱们就开始这个。 那咱们就光 等会儿啊，这个咱们也是请导播老师再进来看一眼这个啊，这个图像连接好像不是，我有点这个。 你要对得起我们的 慌张，对。 刚才你这个图像不是已经让很多朋友看见了吗？而且配着消愁这首歌， 对，本来是可以， 仰望天空， 就可能不放消愁那首歌就没事了。 对，一放消愁那歌， 就是他也觉得很抑郁，不想出来。 对， 嗯。那大家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青年广播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漫游嗨翻天这档节目。 这样，咱们搜查一位水友吧，因为之前有一个对咱们节目好像特别爱恋的一个朋友叫什么美西是吧？ 啊、 哦，可以让他 我们的热心观众 对，可以让他跟咱们连线一下啊。 嗯，我们一会儿邀请这位美西，什么时候可以请美西来上一下节目？我觉得， 因为太钟爱咱们这个节目了， 嗯， 我觉得丫丫什么时候是吧，也可以。啊、 来我们的直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吧，大家。 啊，行，那我们现在呢，先进行一下调试一下设备。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常玩手游吃鸡，大概是在吃鸡率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嗯， 你们大概是玩这游戏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以免你等会儿看我 的 画面有一点点菜， 还是比较简单，因为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智能 AI 机器人， 哦、 然后它打你的伤害很低。 哎，那个小英，你一般玩这游戏几杀？ 我可以看一下我这里 最厉害的战绩， 我就直接点我自己看数据呗。 啊、 来吧，朋友们，已经好了，我先调到我这儿啊。 数据，你先把视频切出来吧， 好 吧、 嗯？ 让这个小易先来秀波战绩，先让他立个 flag， 没有没有， 对吧？ 我已经切出来了。 咱们一会儿看打完之后是、 啊嗯。我一共玩了大概62场，然后4人拍，就只吃了6次，吃了6次鸡， 十场一次也还可以了哈。 嗯， 好吧，但前十数比较高，前十数是42次前十，就一共打62次，42次前十。 嗯， 行，那我们已经切换到这个画面了，小一，你就来邀请我们，带我们一起 好 体验一下我们的手游吃鸡。 好，我先拉你啊， 我来给大家 好，我拉你， 展示一下如何躺击。 毛豆 plus 拉我，哎呦，毛豆 plus 这个装扮很帅啊，大家可以看到。 哎哎， 不是，感觉暴露了毛豆 plus 的这个战队名字啊。 这战队名字不太好， 我怎么打开了？ 这个战队名字我们就不要读了， 不好意思 啊，就不要读了吧。 这战队名字 大家看见就当那个什么， 嗯， 你再把那个雷克拉进来。 哦， 不是这个 拉进来暴露关系啊！ 大家请忽略所有的这个网名啊，忽略所有的网名战队名字。我正在加载，还需要更新一下。 这个有个改名卡，你们俩要改个名字，暴露了。 先改一下名字， 这能改名字吗？ 应该有改名。 你们那个不需要更新吗？ 不需要啊。你是需要还需要更新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 这里边这人的名字啊。 哎，进来了。 机场第一 P。 哎，稍等。 啊，还有这个小狼狗，还有这个周周。 哎，真的这么放一看，好多朋友都在玩。 啊，这 因为我平时每次都是用那个就是专门玩游戏的一个号上的。 哎，好。 啊，快进。行，那就咱们开始吧。 好。 嗯、啊。 哎，邀请一下我们那个美西。 他没上好像， 那开吧， 直接开吧。 嗯，好吧，嗯， 这样我们会随机匹配一个路人。 好， 啊，其实我还没有在这个手机上面试过这个谁， 这现在很紧张，是不是应该配一些音乐？ 哎，但是这个听不到声音哈，这个游戏。 丫丫说不用改，他们都懂的。 这个游戏还是行，怎么突然就不？今天是4月1号嘛，对吧？愚人节啊，有时候可能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对吧？不要淘气啊，你们！ 哎，这个跟那个咱们端游的吃鸡还原度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还是非常一样的。这个， 对，基本上 我平常在端游上，我就喜欢在开始前这样， 哎， 上飞机啊。 一个问题就是， 嗯， 我手机为什么没有声音？ 我的手机没有声音，听不太 见。你没有开吧？ 我开了，哎，好奇怪啊！ 你把耳机摘了？ 我已经把耳机摘了。嗯，哎，没关系。 打开手机外放吗？ 朋友们看，我现在站在这个广场的制高点啊！我现在站在广场的一个制高点。好、 哦，能听到，能听到，能听到声音、 啊，已经开始飞了月了。 你要不要跟随一下吧、 啊？咱们俯视一下这架飞机啊， 这 应该是一 个 啊非常大的运输机。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画面，真的还原度特别高。 嗯、 咱们要不要跳一波这个？有点刚，对吧？这波 咱们看地图。 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要节奏快一点，对吧？ 啊，节奏这么快吗？ 如果下去，如果下去那个 GG 的话，就可以重新再来。 那你们选吧，我跟随。 那我也跟随跳伞， 就这样吧，好不好？ 那跟随毛豆吧，好不好？ 好，跟我，跟二啊，跟三，走了。 啊，我跟着呢。啊，你看这样就很方便，大家看，我就自己跳了。 咱们那个水友上去就跳了，他没有跟随我们。 啊， 我发现好像就在我们的正下方就有一队，正好人很多的样子。 没关系， 咱们是在垂直往下降吗？毛豆是吧？ 对，我们垂直往下降。 啊，我在跟着啊，我在跟随。 嗯， 我们大概就三连排吧，好不好？ 好，好，好，可以，可以。 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不知所云啊，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可以大家打开这个哔哩哔哩上来看我们的这个游戏直播，搜索"漫游嗨翻天"节目来看我们现在 咱们现在开始场外，大家猜一下，我究竟会不会落地成盒？ 那我进第一个仓库了。 好，走。呀，那我进第二个， 那我进第三个， 有没有人啊？哦里哦，怎么没有东西？啊，这儿，全息。 哇，这我这有个人， 你这有个人你就干他呀！ 不是，我没有枪，我去捡枪了。 果断不能怂啊！作为我们982的这个啊直播的这个游戏， 哪里有人？我捡了两把手枪。 防弹衣，我也出来，哪里有人？ 哎、我看到人了，在北。 北北， 对，最近的是这个仓库北15， 在哪儿呢？ 下、 哦、看见了，上面有一个是吧？怎么瞄准啊？大家 跳到集装箱的下面， 咚咚，先开两枪。好， 他跳到集装箱的下面、 哎、 他上来了。哎呀，这个瞄准真的不太好瞄准。哎，击倒了啊！许可这个击倒了一个，要不然我冲上去吧。 怎么样，水友们，我的这个枪法 随缘瞄准，直接一枪 AK 带走啊！看不见了，算了，放过他一把。哎，怎么上这个？好，咱们进去搜一圈啊。 咱们在一块儿吗？现在？ 我也不知道。你们小心安全啊！这是什么？哇， 我前面毛豆，你前面有人啊！ 扩容冲锋枪、啊， 在看呢。 大概你就在你的北方向。 咱们先搜一下啊。 虎头， 这是什么呀？夹克，不要，太热了。来，咱们站 这个 制高点， 兄 弟们。在这里，看到了，我用手上给他 补。啊，毛豆被打了，快支援！哎，怎么上啊？啊，这儿。哎呀， 在那个毛豆在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箱子再往前，你 看见了？ 前一点 有一个刁民 被击倒了。 那个应该是我刚刚用那个弩箭击倒的。 就在这附近，击杀了吗？ 怎么样，水友们？怎么样？啊，哎呀，我这个厉害的啊！ 啊，我被击倒了！ 啊，被击倒，我来，我已经挂了。 哦，在这儿。 哎，我观战。 呀呀呀！ 但是我只有一个手枪。 哎呀，这还能下来？来搜一下。哇，四倍，这是什么鬼？他们都得死。啊，我说他们都得死啊，同志们！哎呀，怎么上去啊？啊，好，上来了。跟你说他们都得死。哎，怎么自动换不上啊？这个 那个换子弹的话按底下那个有一个小圈， 这不是有点坑啊？这个怎么换成四倍呢？对，开镜来，整个仓库水友，我问问还有谁啊敢跟咱们队交手？ 还有人在那个东方向还有人。 现在我们用一把大枪 啊，这个人在哪儿？我有点看不见啊。 哎，仓库，看到了吗？仓库刚刚里面进去个人， 看见了。哎，这个仓库，雷克尔，来，快上这个仓库。我现在是狙击手， 在哪个仓库啊？ 他从仓库后面绕过去了。 哪儿呢？ 在那个仓库门口。 呀，大家，这个枪太难用了。 九尔，在那个仓库下面，仓库那个你那个房子下面，箱子下面有个人，刚刚看到了吗？ 呀，看见了。 啊， 我好像跑偏了。 呀， 哎，又被有人打我。哇，被你打倒了。 再见，朋友。再见，不用说再见，就是被许可这样果断的秒杀掉。我要捡把枪，这个枪太菜了，这个枪。 哎呀，我这把量的有点快啊。 对，你这把量的稍微有一点点快啊。弩箭啊，这是你啊，乔伊。 对，我刚用弩箭击倒了一个，然后 哎，又有人打我， 就没有后续了。 这边男， 后面，我这里人真的好多呀。 突然发现这游戏有点好玩啊！我这个，大家觉得我的水平怎么样？六的话就打一波666，啊，还可以。来，咱们过来舔一下这个小朋友。哎，你好，啊，冒着绿光，哇 ，M416，快把那 M416给我舔上，把这破枪扔了。哎呀，这个枪怎么扔掉？ 现在需要崩一波药，我先崩一波药。 对，不要， 有没有 不要了，都不要了。 我现在有一把 SCAR AK， 有人在打你。 呀，大哥饶命，大哥啊，来，咱们躲进这一块啊，自动吃药。对， 他有多余的头盔吗？ 不知道，我好像只有三发子弹了。 那我给你子弹吧。 算了，我要冒死去舔一波。大家说我这波舔会不会出事？快把他子弹舔着。 你需要什 么 子弹？ 哎，没事，舔了呀，快跑，躲进来，有人， 就在你旁边，很近的。 呀，你给干了？ 哎， 是你吗？你给打死了？ 不是，是我们的队友过来了。 哇，可以。 是我们匹配的那个路人。 好啊，大家，我现在轻装上阵啊，走，咱们看看队友都在哪，看看他们俩在干嘛。哎，这两个人在舔包，啊，加一个，还战术枪托，哇，有人吧？ 还有一个消声器。 拿个这，拿个二级包，咱们啊， 消声器， 看看他还有什么，拿个雷，哇，还在打，在哪儿？ 前面那个集装箱，蓝色集装箱那边，刚跑过去一个，看到了吗？跑进去一个， 我感觉我这个游戏就是一直在喝。 来，包抄他，你们说我上不上？我跟你说，我这性格就从来没有怕过谁，我们就上抄了他。呀，看见了，是不是在这儿？啊，不是，看错了。等会儿，等我攀爬一下。 这个还原度是不是很高？ 对，但是这瞄准不太好瞄，但是我发现别人也不是很好瞄。 对对对对对。 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个集装箱底下啊。你们知道我在端游中堪称什么吗？港口霸主啊，这港口霸主啊，就是这块的霸主。啊，让你看看这个霸主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名字， 霸主别掉下去。 霸主想弄个头，啊，扩容啊 ，OK。那个人是不是藏在了那块？ 对，我感觉应该是。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上不去算了。咱们现在先进行搜刮一波装备啊！搜刮一波装备啊，上一下。好呀，怎么了？ 好像是我刚刚不小心按了开。 不对，是这，在那个咚， 哇，这个队友好强啊！ 咚，蓝色箱子那里，你跑过去。 哇，我们匹配这路友好，路人也挺强的。 哎， 呀，他 被打倒 了， 干了。 在这儿，我看到他了。 你才是击倒吗？给他击杀了。 好。 哎，刚刚那个顶上有人，看到个人影。 我也看到了，好像那是、 在哪？在哪？ 那是许可吗？ 啊， 在你身后，在你身后，许可在你身后， 先换一下 脚步声在你身后，很近，先别捡了。 这个人很阴啊，我要主动抄了 他。应该是 他 的队友。 要不爬上去吧，爬上去看看得清楚点。 对，啊，横看层岭。 哎，就在上面，就在上面，看了吗？看到了吗？ 哪呢？ 就在上面， 是这个吗？ 对啊。 再见，朋友，再见，耶！ 哎，还有，在南往南转。对，看到了吗？那个白色衣服走过来了，他走过来了，还没看到吗？看到了啊！对。 Nice。 哎呦，大家说我这波枪法怎么样啊？在我们小易的指导下。 没有，我找凉的太早了，很难受。 配合了一波这个，哇，三级包，哇，枪口不少。哎呀，这个同学肥的，哎呀， 有没有 M 四的枪托？ 你们得好像得赶紧跑毒了吧？我怎么感觉你们现在是不是在那个 怎么换子弹啊？小易， 哎，还有人在打，好像。 哦，不，是我刚才又不小心 误操作了是吧？换子弹底下那个有个小圈，你看到了吗？ 对，我知道。 屏幕的那个， 我刚才不小心按了那个 右下角有一个小圈是换子弹。 屏幕右下角有个小圈啊。 对，有个小圈，就三个子弹，然后一个小圈就是换子弹。 看到了。 啊，看见了。 对，然后 不小心碰到 那个。你们现在得跑毒了，因为那个咱们现在在毒外面。 有没有稍微好点的甲？我这甲要烂了。 走吧，别舔了，真的，那个毒来了。 好嘞。 已经在缩了。 好嘞，我想捡个98K。 哎，98K 那个我刚刚打的那个。 太甜了。 那个人的里面有98K。 哎，这个小易说的这个自动舔东西真的是很方便， 是吧？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有用东西全给捡上，然后直到捡 满，而且直接匹配好了。我刚刚打开看我那个枪，直接配满了。 好，那咱们走吧。 走， 看看大家评论。 跑毒了。 咱们得上哪儿找个车吧？ 啊，大家都说这个是咱们自己的地盘，没错。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跟你说，绝对是我们自己的地盘。 前面有车， 港口霸主。 到黄田甲车库去。 前面有车，不是那个前面就有车， 来 那个15方向，15方向就有车。 15 北15吗？ 啊，115，不是 ，sorry， 再往前一点。对，在你右侧。对，看到了吗？ 这儿。 对， 来小越野。 但是这个只能坐两个人。 那没事，就只剩两个人了。 咱们就只剩俩了啊！毒来了。 还有他的队友也死了。 对，都凉了，就只剩你们俩了。 哇，我跟你说，这就像勇敢者游戏一样。来，我来开车，怎么驾驶？哎，这个怎么驾驶？哎，啊，这么走，好了。 对， 我慌啊！我们看这毒在哪儿。 我在车上准备用一个能量饮料。 我看我先能给你们标点吧，应该可以吧？ 可以吧？应该，你看看。 你们得上桥，得过桥，得到这儿，先去蓝点。 先去蓝点在哪儿？ 过桥，得到河对岸。 哦， 哇，感觉在这一时段见了好多朋友啊！ 对， 欢迎大家， 见了很多朋友啊！ 欢迎大家来。 之后，然后那个就禁毒了。禁毒之后，然后我看，现在你们可以直接去 Y 城，其实，像 Y 城的圈中间， 那个我标的是那个，哎呦，好像你们看不到我标的点吧？现在因为我 蓝点看得见， 那就直接去蓝点。 看到了，看到你的蓝点了。 对对 对， 咱们就直接沿这条路往前。 大家说这波怎么样？能取得第几把啊？第几？ 那个 什么不换什么？不换枪吗？还是不换车？ 好嘞，啊，导播提示我们还有两分钟的吃鸡时间。哎，这个应该还有六分钟吧？这个是到整点吗？还是说要五十五？ 难道我们这 应该吃不完吧？我估计。 导播老师， 对，我们肯定会。 我们刚才已经落这岗就落地成盒了。 对，大家就可以，我跟你说，只要在直播时间之内我们没有倒地，大家就可以默认我们吃鸡了，好不好？看我刚才啊那种开枪的那种气势， 没错。 来，咱们按个喇叭，滴滴滴滴。 哎， 呀， 走， 大哥， 走， 大哥，别杀我。 这个游戏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是手游的操作嘛，所以基本上只要你在车上是很难被把，就是侧面开过去很难把你打下来的。 啊、对， 瞄准还是 因为他们对瞄准不会像那个弹药上面那个。 八倍镜头， 而且还要涉及到压枪的问题。 法官，那些愣头青啊， 最近都被这个段子洗脑了。 啊、对，被这样的哥哥洗脑。 大哥，别杀我。 哎呀，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小姨？ 好像不太对，我感觉离蓝点越来越远了。 有这么多朋友进入我们直播间， 对， 大 家都是 越看开反了， 啊、是这样吧？这不是瞄着你的蓝点吗？ 开反了， 还有五分钟要结束了， 没有，瞄着你的蓝， 你现在开的 蓝点， 你现在开的，你刚刚开反了。 对， 我们现在这一把能不能吃到鸡，还是一个悬疑。 我速度越来越快了，捡不下来了。 没事，不要紧，它会自动，它一定就是手机的这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车一定会自动帮你翻回来的。 但是怎么掉了这么多血 啊？那你打个药。 他在车上好像是不能打。 来，打个药。 就在这里打吗？ 对，打个药。 这么狂吗？ 先给大家放一首我们这个啊。 我听到有消音器在点我们。 没有，哎，真的有人在打。 我听到有消音器在点。 但不是在点这儿，点这儿的话应该会听到那个弹道的声音。 走。 应该是后面的基站，不用管。 大家猜一下，我们在整点前能不能够勇夺冠军？ 现在还剩余42人，我觉得在整点前应该比较难。 不太可能 啊， 分钟不会结束那么快。 那这样，只要我们在整点前没死，我们就是今天的冠军。大家说好不好？ 有网友已经替我们说了，说到底有没有吃鸡？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对，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节目会重新 那个，我到时候截个图发我微博上吧。 对， 好，那可以关注毛豆 plus。 那你说一下你的微博好吧？再给大家新进的朋友更新一下。 毛豆 plus 是英语啊。 毛豆 plus 对 啊，然后我最后把那个结果放在我的微博上面。 咱们在这个房子，要不然待着。 那要不然咱赶紧那什么吧， 可以去 抢 空投啊！刚刚看到空投了吧？ 就我跟你说，我们就没有 看到了，对， 看看我们能不能成功的截下这波空投。哎呀，这波车开的， 这个车技感人啊！ 这个 A186怎么让你开成了这种感觉？ 哎呀， 秋名山车神呢？ 对，没事。 这个一摔之后还找到空投在哪吗？ 毛豆 plus， 对， 毛豆 plus， 毛豆 plus 啊，咱们这个关注微博搜索。 夏天快到了，这个大家可以喝啤酒吃毛豆，是吧？ 你这个有点愣啊，这个。 关注一下 花生毛豆。 对， 是在这儿吗？ 我感觉应该在山后面吧，那个空投有点远。 再往前一点。 还去吗？别去了吧。咱们有空投，你又不会开。 空投就是过去舔就行了，一样的其实。 啊。算了，我觉得咱们就在这儿吧。好风景，下车。 要不然咱们自雷了吧？ 为什么他还要发结果呢？ 怎么下车？哦， 不要自雷，卧倒 地。那个徐哥，我替你存活一会儿，然后你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收尾。 行，你替我存活一会儿，来。 在哪儿？在车旁边。 就在这儿 ，Z 一下，对 ，Z 一下啊。好，各位啊，今天很比较遗憾没有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结局，但是有人说嘛，其实有悬疑才是好的。一部小说没有看到结尾，或者说小说永远是个开放式结局，这才是一个好的小说，就如同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样，它是开放式的这种结局啊。大家也可以猜一下，我今天的技术到底能第几？ 你现在已经击杀多少了？ 我现在好像已经击杀了 六个， 还不六 个？ 六个啊，已经非常六了。 毛豆刚才那个击败之前，好像也击败了多少？ 两个吧，我刚刚量的特别快。 两个，然后我击败了一个，然后那个刚才那个水友好像也还蛮玩的。 刚刚那个水友还挺不错的。 嗯， 是。 行，那各位也提友情提示了啊，说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进行到17:57，我看一眼57分， 嗯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是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持续关注漫游嗨翻天啊， 嗯，没错， 我们今天节目多么激情， 绝对激情啊，就没吃到鸡，要吃到鸡更加激情是吧？ 对， 嗯 啊， 那欢迎大家呢能够锁定关注我们的982这个漫游嗨翻天，每周日的晚上呢7:00到8:00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会不定时的跟大家直播吃鸡或者是直播王者荣耀，欢迎大家的锁定关注啊！同时呢，我们有时候会邀请我们的水友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匹配游戏，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没错，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预告下一个节目了啊！但是大家在想啊，许可很久没有来了，是不是不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啊？聪慧的我一眼看了主卡的单啊，我就猜到了下一个节目是什么，那就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挑战新歌声。 嗯，那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音乐群567556693，欢迎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好，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圆圆，拜拜池深啊，拜拜各位朋友，我们下周日漫游嗨翻天再见， 拜拜 拜拜。